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啊。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国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红石的目光在灯下流移不定，许久才问邝师爷：“都掐断了？”“ 掐断了。”聂公公太扎眼，送到哪里人也能看出他是个老公，用的药酒，其余的人知道的不多，我们不犯着杀那么多，就打发了黑山庄上用人看着，用钱喂着，随时都能处置。只有那铁头蛟逃到了山东暴毒库，其实他是一个土匪，知道的也不多，坏不了爷的事。 红石阴着脸又思索了一会儿，摆手说道：“买通暴毒库的黄九龄，除掉一个后患也不可留，你去吧。”张廷玉和红石的密折送到了奉天，雍正的车驾已经离开了盛京，2封奏折辗转寄当传递，刚好雍正到达承德的第2天才送到军机大臣额尔泰手中。按照康熙皇帝留下的制度，大驾巡幸至行宫行营，本日进班的御前侍卫、乾清门侍卫大臣、侍卫张京都要昼夜随护，额尔泰和朱氏都兼着领侍卫内大臣。额尔泰接到黄匣子，立刻到朱氏住的下处义秀书屋，一进门便笑：“老中堂，昨晚接到四爷一份请安折子，李卫的一份奏折，今儿三爷和恒臣的密折也递过来了，我们联袂而入去见驾如何呀？”朱氏正歪在榻上，用神仙手自己轻轻的捶背，听额尔泰说话，一翻身坐了起来：“是秋心呐， 我刚吃过早点，这把老骨头越来越不中用了。昨天叫颠得厉害，这里闪了一下，疼的才好些。这会子皇上召见蒙古王宫会宴呢，还早呢，不到午时恐怕下不来呀。额尔泰这次千里从驾，风吹日晒的皮肤有黑中泛红，平常的咳嗽也好了，当下笑着，哈哈哈哈，我到底年轻几岁，托主子的福啊，已经不咳了。离开云南，人都说我是痨疾，都吐了血了，走动走动，这病都疏散了，吃得进东西，又不操那么多的心，什么病好不了呢？您腰疼是老病了，瞧气色红光满面的，比出京时气色好多了。我还是康熙51年来过一次避暑山庄，您也89年不来了吧？我们早些进，慢些走，连公带私，松了匣子，也看了景致，岂不是好啊？几句话说的朱氏也兴头起来，命太监进来帮着换了朝服袍褂，二人竟不坐轿，骑马直至山庄南立正门前，却由偏门德惠门进入园来。其实正是6月当暑，流火烁金天气，承德位居科尔沁蒙古之南，燕山中麓，本来就地高气寒，恰西边太行山位置更高，北地寒气被挡，折而东流，像一个大漏斗。从张家口到承德一带，流吹入中原，兴州河、滦河、伊逊河、五裂河四河交汇，从承德窜着而过，更有热河源出于此，命中注定此地就是清凉世界无数的圣地。二人进了庄子，但见老木一天，枝柯交缠，水气森森，石梁苔滑，除了偶尔一声蝉鸣，仿佛提醒人们现在是夏天，其余但觉清清灵灵，苍苍翠翠，风水宜人，周身精神一爽啊。朱氏见额尔泰傻子一样东张西望，笑着说，八大山庄，十二行宫间，离宫别院，千门万户，哪里一时就看完了？就庄里36景，主子住在烟波治爽斋中，这地方叫五蜀清凉。再往前走，过了严勋山馆后头那个池塘，就到了万壑松风堂，其余如松鹤清月，四面云山，北枕双峰，西岑沉霞，垂风落照，累死我们今天也看不完呐。 哎呀，是啊，到了这里真令人兴消意尽，什么出将入相，开府建衙，起居八座，位极人臣呐， 能有这么一流水一片石一间安置身，我看就是神仙。那还不容易吗？这园子里常年守护的兵定制是982名，公事出了挂屋，请罚这里守园不就结了吗？老实说，我头一次进来也有这个想法，你是乍热还凉觉得好，其实这里人工穿凿太过，已经失去了自然的真趣。待到回京，见到繁华世界，红楼金粉情景，又是一番情趣了。 二人一路散步， 看看这个秀亭，抚抚那株怪树，有一搭没一搭说着闲话。额尔泰只是接压的赞叹： 哎呀，圣古爷真有眼力呀、选中这块驻地，景致山水佳丽不说，离京师不远不近，离蒙古不远不近，离圣经也不远不近。 圣祖爷不愧为人皇帝呀、其实把山庄设到这里，还是为了便利蒙古王爷朝觐。高士奇在朝，我曾请教过他老先生，万国免留朝天子，蒙古外藩王爷就多走几步到京朝觐何妨呢？要天子冒风尘之苦几百里外赶来接见，恐怕与礼上不合。高先生说呀，这是天子仁德，蒙古人已经出痘的叫熟身，没有出过痘的叫生身，生身不敢进京师，所以要加以体恤。此外藩的梳理，其实啊，只要挤泥好蒙古，不但边患没了，连清藏也少了多少的麻烦呢。所以要是天子深谋远虑，怀仁怀德怀远怀柔也是礼呀。遥想先贤治人之治风采，西朝确实是后世难及呀。 说罢，他遥指西北一带殿宇，笑着说道：“ 我们那边看看，那就是狮子园，当今万岁爷前邸护从就在这里，宝亲王爷随护就在紧挨着的那处院子。” 额尔泰见说到雍正前邸，下意识地弹了弹衣角，换了妆容，跟着朱氏过来看的时候，果见一溜五营道上朱漆铜钉，大门紧闭，吊着考老大的扶手衔环，上悬一块泥金黑匾，上写狮子园三个大字，旁边还有一副楹联：日往月来明至道，花香鸟语露真机。却是雍正的亲书，龙柱凤翔，气韵华贵，整个宫殿和南边的书院去无人声，只听见浓绿阴中鸟鸣啾啾，草间纺织娘嘤嘤浅唱，墙头老藤倒垂，街前芳草凄然一碧，仿佛在向客人介绍屋主曾在这里有过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。额尔泰问道：“ 为什么叫狮子园呢？曾在这里圈养过狮子吗？” 朱氏指着南边一座山峰说：“ 你看那座山像不像一尊狮子？那就叫狮子峰，这官邸是因峰而命名的。” 他还要说的时候，远处一个太监边小跑边喊道：“ 朱中堂，鄂中堂，主子宴会下来了，正召你们过去呢。” 朱氏转眼瞧见了一大群人纷纷从万壑松风殿前假山中出来，料是宴会就在那边设着，便和额尔泰一起赶来。迎头见几个蒙古王爷喝得满面红光，叽里咕噜说笑着过来，忙拉着额尔泰站到了甬道旁给他们让路。一个王爷突然认出了朱氏，指着他叫道：“ 这是朱师傅的，康熙48年我见过你的，皇上的老师的，学问像天上的白云的地上的羊一样的。” 朱氏这才见是温都尔汗，忙上前打一行礼：“ 韩爷也来了， 我的学分没有白云那么高，也没有地上的羊多。王爷您夸奖了，我来给诸位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西林觉罗额尔泰，原是皇上的模范总督，现在是军机大臣，文才武略兼备，学问像大草原一样大的。 额尔泰听完莞尔一笑，忙上前和诸王见礼寒暄。 王爷是从漠北蒙古过来的，黄沙百草数千里跋涉，不容易啊，足见王爷忠捆诚敬之心呐。 温都尔汗脸上菊花一样的皱纹都笑得皱到一处了，一双短粗的罗圈腿得意的蹬来蹬去。 皇上待我好的，又赏了我10万担饲料粮，1万斤茶砖的。策领阿拉布坦，皇上说是喂不熟的狼羔子的，坏了的，他要赶到东蒙古来。科尔沁、喀拉沁、扎泽特，我们和他打一个7死8活，死样活气，死眉瞪眼的。 说罢和诸王嘻嘻哈哈说笑着去了。额尔泰扑哧一声差点笑岔了气儿，见高无庸和张五哥二人迎出来，忙和诸氏一同进了万壑松风宫院，绕过正殿，在一溜10几株银杏树旁边站住。高无庸进东书房片刻又出来说， 二位中堂请。 雍正似乎没有饮酒，脸色如常，穿一件米色葛纱袍，头上戴一顶万丝生丝珠冠，腰间束着全香三色碧玉马尾纽带，大热天儿袍子外还套着10青葛纱袜，躺在安乐椅上用毛巾敷着壳下和耳朵后。乔隐帝站在旁边，从盆子里拧着热毛巾给他替换。见二人进来，雍正只摆了摆右手示意在窗下木屋子上坐下，微笑着说， 去了朕当年的住处了，额尔泰还是头一次进来，该当的好好看看，料想你们也饿了，高无庸啊，弄点点进来。 又对乔隐帝说， 热毛巾不用了，你把他们带的黄匣子打开，钥匙在朕踏上枕头旁边。 是。 乔隐帝低声答应了一声，接过额尔泰递过的匣子，将李卫的奏折、弘历的请安折子捧给了雍正，自己悄没声的去炕边开那两个匣子。看样子他做这差事已经很熟练了。雍正刚翻过弘历的请安折，两封专门装密折的通风书简已经轻轻地放在了雍正面前机上。雍正打开李卫的奏折看了看，就放在了一边。 李卫真有意思，前头修了个关帝祠，请枪手大大写了一篇文章奏上来，生花妙笔，令人神往。今儿又奏湖山春社落成，又是一篇花团锦簇文章，还要请朕题字提联，他也真不怕麻烦了朕。 额尔泰笑了， 李卫写给奴才有心，他想勾起主子江南之意，你一片的钟爱心肠，小的主子消干焦劳国事，屈笔请求主子南巡呐，也好疏散疏散。 他还要往下说，见雍正已经沉了脸，便不再言语了。雍正将毛巾丢递给了隐帝，指着两封密折书， 你们两位也看看，如今竟有这种事，而且事情出在河南，真的令人不解。 说罢他起身，急着鞋子背着手在书房里来回的踱步。恶珠二人忙上前，一人捡了一份，只一看奏题便心里咯噔一下，急急瞄了几眼，又交换了看，心里打着主意如何在雍正的跟前说话。额尔泰说， 哎呀，这真是想不到的事啊，世道清平几十年，没有出过这么大的案子，煌煌白昼省环之下，会有水匪追杀皇子，此也福大呀，万一有个闪失，朝廷何以对天下，田文静可怎么得了啊。 乔引帝出入畅春园的时候，几乎天天见弘历，即是潇洒倜傥温善聪敏的一个皇子，对他颇有好感，听见这信息吓得一愣，手中的毛巾一松，啪的落在了盘子里，见雍正看自己低下了头。 哎呀，外头道路这么凶险吗？四爷金尊玉贵的，下头保护的人做什么的？这样事儿真吓人，四爷那么好的一个人。 朱氏说道， 哎呀，四爷是太爱威行了，白龙鱼符要受制于渔夫禽鸟的呀，还有这田文静也忒大意了他，如今朝野都在攻他，办事还是这样不细腻。 雍正嘘了一口气，望了望外边的浓绿世界，像是对众人又像是对自己，口中喃喃地说道， 这值不得大惊小怪的，这种历练比在余庆宫听讲一年学问收益还大，怕怎的，不是一根毫毛也没伤啊，平安回京了。 他好像想得很远，又收回神来，咯咯的一笑， 道路凶险自古如此，朕为皇子时就住过黑店，那时李卫年纪还小呢，倒亏了他了，不然焉有今日啊。 他抖得想起那次自己遇险是为了寻访小福，心中一动，看了引帝一眼，再没有说什么，端起茶来呷了一口。 这两天留意弘历和田文静的折子，情形不详细，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。 额尔泰忙躬身称是， 哎，是啊，田文静寄给三爷写了信，却没有本章寄上来，恐怕也是正在破案，李福那边的案子刚刚起来，境里又出了这种事，他的心情可想而知。至于四爷，恐怕想的也很多，这不是什么好事，一来怕皇上为此添了不快，二来这案子连着田文静的官声，他势必想刁等出来。三，他突然觉得失口了，便闭了嘴不言语。 雍正缩了他一眼， 哼，你这人怎么和朕还说半截话呀？ 额尔泰尴尬的满脸通红，他本想说呀，四爷怕人因为此案移到正征上去，但世联红石关系太重，无论如何自己承受不了，憋了半天才改口说， 三来嘛，四爷也未必愿意张大其事，有伤皇上治化之名。 其实这个话也是不妥的，但两端皆害，算是取其轻者了。朱氏弓着手说道， 哎，宝亲王既然已经回京，在外省寻邑将近一年，路上又受了惊，

比起朕一生的遭际，他这算个小小的困厄。困厄，你们饱读了书的，是坏事吗？天地恶于晦明，日月恶于薄时，山川恶于崩竭。天地尚且如此，人就更不用说了。故事雕龙里有言呐、虞舜窘于井廪，伊尹富于鼎足，傅说溺于板柱，吕尚困于汲金，仲尼绝其粮，颜回败其丛兰，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之人人也。他才16岁，刚入治学之年，吃点苦头是好事，红利暂时还是不回运松轩，发旨给他，要他在京统筹天下钱粮的事，监管兵部。额尔泰不禁一怔，这么笼统，这旨意怎么着笔呢？朱氏却一躬身，臣等领旨。啊，你们先用点点心，朕到隔壁去看折子，朕在这里，你们肚饿也吃个不香。说着，雍正便带了引弟绕过北屋屏风，进了书房套间。这是一个南北很长的套间房，西边是一排糊满了蝉翼纱的长窗，下半窗固定，上半窗可以开可以合。临窗立是侍卫太监房，可以随呼随应。北边和东墙都是依山凿石而成，房顶偏东开着亮窗，坐在窗下仰望山上云树婆娑，瀑布溪流宛如画图，附近绝岩泉水叮咚透窗而入，大约取了安全便于防护和观赏景致这两条。当初康熙才选中了这排并不豪华的东偏房做自己起居书房。屋里陈设也很简单，一溜春凳和茶几设在东窗之下，靠门一座金字铭钟，近北又有一道活动的门墙，折叠起来，大炕居北面南，展开隔大门，又像一道严严实实的屏风。沿北墙一带，除了皇上批文的御案，最出眼的是几十幅图画，密密沿墙排去。总之，与其余的皇宫书房另具了一种朴实无华的文墨气。雍正见引弟铺好纸，又端了茶过来，接过茶喝了一口，指着墙上的画说：引弟啊，别小看了这个地方，这些画的价钱够盖一座养心殿的了。 我不懂的，昨儿来也没细瞧，什么画值那么多钱呢？ 这是西朝名手周罗英的手笔，每一幅上都有圣祖的题诗，还有一首高士奇的诗。庚图23，支图23，合为庚支46图。你看这庚图，这是晋冢，这是耕田，这是爬弄，这是抄，这是鹿轴，这是不央。引弟一看就笑了， 这是割谷，这是登场，这是羊场，这是入仓，这后头是什么我可说不清了。这女人怎么扯树枝子呀？ 你是山西人，这是枝图，你指的那幅是采桑，下头泽简、姚简、朝思，直到成衣，这是成套的。 这老石子画 就那么值钱，我倒什么稀罕物呢？主子爷到我们那儿瞅瞅，什么补秧啊、拔秧啊、灌水放水的呀，都是平常事儿，一点也不新鲜。 当然了，你当然不新鲜，朕第一次见他可是新奇的很呐、啊、就是你说的阿哥金尊玉贵，住在宫里，出则是翠盖鱼宝，入则是华堂高轩，锦衣绫罗，钟鸣鼎食。问到他是怎么来的，就懵懂了。晋惠帝的时候，天下饿死人，奏上去，这位皇帝说：“肚子饿了，怎么不吃肉粥啊？”皇上当到这份上，天下就完了。你明白这几幅图画挂在这里的意思了吧？乔引帝看了雍正一眼，他已经明白了雍正方才对朱鄂两个大臣说到红利的话。半晌，他才叹息了一声：“ 哎，人和人不同的呀。” 雍正也不再说话了，做了雕龙交椅，从笔海里拔出一支新笔，扯过红历的请安折子，如墨写道：“三日请安折息，以令有旨，卓尔监管天下钱粮事及军务事宜，而此次事东南，兼山坝公郡，黄河漕运输，江淮天下富庶之地，诸般新政顺畅施行而无扰攘纠纷，此故因李卫尹继善等人力巧识大体，和睦与共，勤劳王室，然尔之调停有度，张弛有当，举大而不遗细，谋远而不弃近，则江南之势定，天下各省悉然定矣。此朕为尔坐定金陵之初衷也，尔知之否？朕东来诸事皆安，今见诸蒙王公，以恩己之，以义廉之，观诸王之心，与朝廷同仇敌忾，四无二情。彼策凌阿拉布坦，区区一步跳梁丑类，天兵一讨，思灭可期。当此之时，尔之受命，切切以体朕之身心。”他满意的在砚中悬了一下笔，笔锋一转，写道：“黄河遇险之事，朕知之矣。昔杜鸿渐问无著禅师何谓无意、无念、无忘，无著答称：此为三句法门，无意为戒，无念为定，无忘为法。而元明居士当以此为定力，消惊存安。人有定力，何事不可为？戒之，戒之。甚分以寻常祸福积转扰心，指安之若素四字，而即受用无尽矣。”雍正写完，又抽过李卫的奏折，在旁边批道：“湖山春社落成折已览，心向往之，朕非不遇难寻，似新政大定，海天皆欢之时，余卿共游，岂不无牵无碍，切怀尽兴？此处全村家色，恐亦不逊春社。即观此景，提帘赐卿，他日亲见，已去也。”写到这里，他抬起头对引帝说：“把窗子上扇支起来。”“ 是。” 引帝不知道 他为什么正在赍书批章，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来，答应了一声，搬开屈书，支起了亮窗。雍正下座，踱至窗前向外望了望，但见空殿旷院中都是合抱粗的老树，合不着江南景色。雍正摇摇头，回身沉思间一抬头，见影帝迎窗而立，上身绛色比颊，滚边绣着红梅，雨过天青短袖纱褂，露出皓腕如雪，一溜荷青长裙，曳地无风自动，仿佛一只亭亭玉立的君子兰。影帝给他瞧着，臊得满面通红，娇羞垂头，迎窗亮处站着探弄衣角，反而更增五味。雍正喃喃咕弄了一句什么， 皇上。 雍正避开他的目光，回到座中，没什么。他又忍不住看了他一眼，轻声地说道，朕是说你长得太美了。一边说一边又换了支大号笔，亲自铺平了宣纸，叫引帝那边用朕纸压着，你手扶着这边。引帝给他瞧的羞红了满面，又被他夸的心里直跳，慢慢的过来警惕的瞟了一眼雍正，却没有按照雍正的吩咐，将朕纸压了这边，自己站到那边轻轻的扶纸。雍正已定住了心，在纸上远笔大书，花枝入户犹含润，泉水尽皆乍有声。一边轻轻吹着，一边笑问，你去见十四爷，他都说了些什么？要知道，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朕，居然不脚趾没回音。 我没有去。 嗯，为什么？不想去了？ 奴婢不知道十四爷在哪里。 乔引帝轻轻摇摇头，眼睛盯着垫脚。 高无庸他们都不肯告诉我。 什么？竟有这样的事？这是你不懂规矩。你说一声奉旨去的，高无庸有几个胆子阻你啊？高无庸进来。高无庸就站在屏风外，听招呼一转身便进来插手听命。回京之后，你带引帝去看看十四弟，可以在那里待一个时辰，你也顺便看看他缺什么东西，有没有下人在那里狐假虎威作践他的，回来跟朕说话。高无庸听一句答应一声，又说， 额尔泰诸事已经用饱了，在外头候着，因主子写字儿没敢惊动。 叫进来吧。雍正淡淡说了一句，叹息了一声，回到座上。乔引帝在旁又是感动又是难过，从雍正平日与自己的接触中，他深有体味，这个皇帝对自己情分十分厚重，相待之间却严谨持礼，从来语不涉卸甲，生生像个温厚和平的大哥哥，怎么就和生性豪爽的允嫔成了生死冤家了呢？涉如没有那些肮脏政争，兄弟亲情间自己有这么个长辈似的大哥关爱照应，那该有多好。思量着听雍正叫赐茶，才意识到朱鄂二人已经进来了，忙答应着端茶过来，却见雍正指着晾在桌上的字说道，这是赏给李卫的，朕这会子又去不了江南，只能追忆着跟圣祖南巡时候的情形，心腻而已。额尔泰和朱氏随口夸奖了几句，却听雍正问道， 田文静礼服的奏折发往六部，下头都有些什么话呀？朱氏一欠身， 回皇上，六部意见还没报上来，若等着处置，奴才这就发文知会他们。 你们自己有什么见识啊？就拿你朱氏来说吧，那么多的门生故吏，他们难道不写信给你？既写信，难道不谈自己的看法吗？朱氏入相还是头一回碰着软头钉子，蓦然间已经渗出汗来，咽了一口唾沫。 老奴才不敢欺蒙，书信不少，都是旁敲侧击探听圣意的。皇上御制朋党论，告诫臣下不得淫园营私，奴才主持科场甚多，尤为警惕，不以师生之情介入公事，因而所有这类信一概不回。但皇上既垂询此事，奴才自己意见应该奏明。奴才以为田文静与李福都是正人，二人分歧原是政见所不同，各自管窥高天，见仁见智，不足深责呀。 好人误会，这是你的看法了。雍正又问额尔泰，你呢？ 李福与田文静与奴才私交都很浅，无从谈爱憎。田文静锐意振作，立脚石壁，不必怨嫌，这是天下有目共睹的。于宏图从河南发回的几封折子看，田文静报效主恩的心切，行事急于事功，偶有失察下层的情节，以至于垦荒亩数不实，蓄力借端欺压小民，流徙外省的，也有的奸邪利源，投其所好，敲拨士身，妖媚取宠，以图近身的，以至于一些匪人乘时而用，制造事端，像罢考这类事就是了。李福正如朱氏说的，是正人，且在湖广推行新政，卓有志绩，但他为河南表象所迷，以为田文静为群小所转，虚名邀功，欺蒙圣君，因此酿出这一段政争。这是我的短浅之见，未必就对，请皇上圣鉴烛照。 雍正端茶默坐，许久才说， 我们不是在这里凭借人物，而是在这里论事。方才朱师傅讲了朋党的事，朕是在朋党从中吃尽苦头的人，深解其味。作为八爷党，自圣祖晚年倦勤到现在折腾20年，你想真正为朝廷生民做一点事，朕比登天还难呢。红利遇险，你就可看到，连外省土匪都不在本省作案，要到河南境里给田文静栽上一赃。如今阿奇纳塞斯黑和允提虽然已经就范，但那个八爷党真的就散了阴魂了？你们每天奏章都是读过的，川鄂云贵两广省会都贴出了揭帖，含沙射影攻击新政，京师还流传着些骇人听闻的恭维密文，甚至有人说隆科多得罪是因为知道朕的隐秘事太多，朕治他为灭口。 雍正越说越怒，砰的一声激案而起，涨红着脸，咬着米一样细碎的牙说道： 朕以人道待人，人不以厚道感恩，再没比这个可气的。看来厄齐娜他们就这么舒舒服服关起来还不成，他们处的国法不能仅至于家法，立即发明旨，叫六部议他们的罪，该杀的朕不能姑息，天下为公，朕亦不能私治之。 本来议的是田里之争，雍正却一下子又扯到了允嗣允堂身上。朱氏和鄂尔泰都是愕然的一惊，允嗣的事情还不算完呢，但此时正值雍正盛怒呢，他们谁也不敢因此锋芒。许久朱氏才说： 哎，皇上，李福并非阿齐那一党里的。 哼，你们为朕震怒之间岔开了话题是吗？哼，其实朕说的是一回事，朋党。你们看看跟着李福起哄的那起子人，有几个不是昔日八王府常来常往的，他们巴不得朕的摊丁入亩、火耗归公、官身一体、纳粮当差、奖励农耕，这些新政一夜之间都垮光了，让天下人看朕是个可笑的皇帝。他们至死都不明白朕矫治时弊推行新政，朕数百年之颓风，正是从根上孝顺圣祖，不负圣祖殷殷的寄托呀。 雍正的眼中闪着不知是火还是泪的光，蔚然的一叹： 哎，他们不学无术啊，看不到盛世的引诱，不行好献归功，那就无官不贪，不追索亏空，那就府库荡然，不失雷霆之威，那就四海无甘霖呐。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，这不是《易经》里讲的吗？蒙古人入主中原，九十载灭国，为什么呀？就是死抱着他没入关前那一套不发，毫无变通。大清入关也快九十年了吧，难道不该警醒些吗？李福也许自视身正，所以他要薄名，捡着朕最疼处揭疮疤，沾染了汉人阴柔尖角拼死薄名的恶习，朕实感痛惜。就算他背后无阴谋，像马谡失街亭，岂得无罪呀？孔明杀了马谡，朕又何不能挥泪斩李福呢？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。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：010-5166-0142。